不能等，急得我头发热，心里还是发冷。忽然想起了好主意，我请姑娘抱花莲给我的。姑娘您瞧这花开得多好看呢，这 爱花盛开更添烦闷，带我回去。 姑娘您别等。 等等什么？ 等着，我还有话说呢。 有话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哎呦，刚才不是给忘了吗？我听说姑娘会报花名，今儿算我赶上了，您得报报花名给我听听。 姑娘今天呢，不高兴。 哎呦，您说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人家好不容易赶上了，您别瞧我活这么大岁数，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。笑什么呀？ 你真是不知道。 不知道？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，姑娘就报给你听听。 哎呦，那可太好了。 等着等着，我还报花名呢，笑什么呀？ 你会吗？ 啊，是。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，你呀，还会报花名呢？ 我听姑娘这么一说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 你当真要报？ 当真要报？ 好吧，那你就报吧。 是。 你要是忘了吧，姑娘我给你提个醒。 哎，那好，我要忘了姑娘给我提个醒，我还是说报就报。我的五姑娘啊，怎么了？ 正月里你怎么出来个六呢？ 哎呀，是怎么出来六了？ 六六不对， 六月六看不休。 你怎么出来个豆呢？ 是豆，那没错，到我们老家都是豆。豆腐脑就切糕，还有两个大馒头。 是大说行人暗藏身，太阳光射墙上，现出妈妈鞍牵红绳，你来得好，我正要把你找，你看看谁是真君，他们哪一个是黄虫，你自己送上门，休怪我不盆花不好，人家那盆好。 他有那么说的， 嗯， 他有那么说呀。他是瞎子， 他拿着兰花当野草，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， 他拿着琉璃当玛瑙， 他拿着煤球当元宵，他真是好歹不多，黑白不分，糊涂颠倒是个大草包。我看赶什么算什么得了， 不像话！ 你这进去吧，你 冤妈。 我是越看越爱，我得掐他一朵儿带。 清笑啊，

就是义兄我呀。失言了。 Thank you. 何早？张家的姑娘卯时到，咱们抢先子时到。到了门前吹唢呐，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滴滴哒，滴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哒，放鞭炮，噼啪啦噼啪啦噼啪。 哟，这是什么呀？ 这是二踢脚。坐着纵气，架着脖子把香烧，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，生米做成了熟年糕，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，谁也管不着。怎么样？ 好，二大妈，就照您说的办。 咱们打扮去， 老头子， 咱们那边去。 成双叠成对， 彩虹花烛互交辉。 姑太太到， 好姐姐来了，请你吃一杯酒。 大姨大姨， 姑娘到。 姐姐，花轿为何来得这样快？ 是呀， 哎，这个轿子还是越快越好啊。 原定子时到，咱们卯时就到了。 管他子时卯时的呢，轿子到。 好好好，两相动月看亲人。 石拿酒稳。 管有一顶头风，我的老头子，如今生米做成熟饭。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？ 拜了。 你还真先斩后奏？ 你说呢？ 我还说什么呀，我的夫人呐、啊！常言道，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，你是丈母娘，我是老丈人。 你真可人疼啊， 眼睛见 吓坏学生假尊英，见识不好忙三多。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，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评剧《花为媒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评剧是流行在京津、河北、东北一带的戏曲剧种，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马寡妇开店，小玉霜扮演李秀如，傅家祥扮演狄仁杰。 让 客气，要做什么事情尽管吩咐，您按时回来还是按时送，吩咐一声我去下厨。 饭菜不知荤与素，饭店早与我烫伤， 黄瓜青饭鸡胸脯，小米稀饭下绿豆，香油打饼倒好素，他的胆气老尘土，带点老酒烫一壶，心里高兴我做足数。 切莫轻狂。 有我没我你最幸福，我心里刚燃起红烛一对，我怎么受得住你这寒风吹来冷水扑？你呀你装模作样你比了什么不心不在焉你怎么读书？禁不住要急要回要休要怒，岂能喊？我口说要喊，我的心里在哭啊！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小玉霜、傅家祥演唱的《马寡妇开店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评剧演员邢韶英演唱的《临江忆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